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9集。沈觉望着他的侧脸，他的神情没有悲也没有苦，只是淡淡的。沈觉忽然觉得心慌，说道， 阿莲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你乖乖在家里养病，你乖乖在家里养病等我好不好？ 夏侯恋伸出手触摸冰凉的月光， 少爷，我这辈子送走了很多人，素昧平生的，牵绊深重的，我爱的，爱我的，一个一个我都看着他们远去，现在终于轮到我自己了。 他扭过头来望着沈觉，轻轻微笑，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老天爷要留我留到现在，我早该在5年前就死在切兰的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少爷，老天疼我，他要我和你重逢，我真的真的很满足了，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我此生最大的幸福啊。 不够，阿莲。 沈觉鼻子里有涕泪的酸楚， 不够，这不够，我们还要相守，你听着，我已经派人联络南洋海口，我们很快就要有自己的宝船了，等你好了咱们就走，天南地北只要咱们俩在一块儿，去哪儿都好。 少爷， 夏侯恋抹去他眼角的泪珠， 别这么死心眼儿啊。 沈觉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喉头哽着说不出话。 傻少爷，你还不明白吗？ 夏侯恋扬起脸望着那轮静谧的明月，夜风拂过，枝叶波啦啦的响，像什么鸟拍着翅子。沈觉在夏侯恋身上看见无言的寂静，像风刀入鞘，刀锋尽敛。他轻声说道， 该走的人总是要走的，你留不住也不必留。 一瞬间仿佛有莫大的悲苦压在沈觉的心头，沉沉的，像一块铺满尘土的墓碑。沈觉舌尖有说不出的苦涩，仿佛满满一壶苦茶灌进腔子，苦得舌头都哭了，心也哭了。月光穿过岩溜，在青石地上蔓延，触碰到沈觉的脚边，沿着夜撒的金线爬上膝头，最后弃落在他的手边，冰冰凉凉，好像一块冰。到这个时候，沈觉反而慢慢平静下来，心头翻涌的苦潮重归寂静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夏侯恋见他不说话，扭头看他，他眼角还挂着泪，透明晶莹的一点，在脸颊边上蜿蜒而下。他伸手想要替他擦擦，沈觉一偏头躲过了他的手。夏侯恋愣了一下，沈觉说道， 看你是想好了不想活了，对不对？听天由命了，对不对？ 夏侯恋瞧他脸色不对，心里忐忑起来，伸手拉拉他的袖子。沈觉猛地抽回手，坐得离他远了些。夏侯恋有些摸不着头脑， 怎么了？ 沈觉垂着眸子，夏侯恋看不清楚他什么神色，只知道他现在肯定在生气。过了片刻，沈觉说道， 你死你的吧，你自己都不在乎你的命，我瞎操心什么劲儿？ 沈觉冷笑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， 不过你听好了，夏侯恋，你死了我立马自刎在你跟前， 不对，你将死的时候，我就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刎。 夏侯恋有些无奈。 少爷，你别耍小性子。 什么小性子？ 沈觉冷冷瞧着他。 你以为我办不到吗？ 沈觉还真能做出这种事来。夏侯恋心里涌起无力，这厮是不是画本子看多了，脑子被那些风花雪月秀住了，连殉情这事儿都想得出来。 少爷。 夏侯恋哀哀地拉他的衣襟，沈觉面无表情地把衣袖抽出来。 别想多，我不是要跟你殉情，死之后也别想我跟你一同走黄泉路，下辈子我要离你远远的。你如果投胎在中原，我就去当南蛮子或者罗刹鬼，总之要和你天南地北，再也不相见。 夏侯恋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片刻才说道， 这你多亏啊，听说南蛮那边老是涨大水，一下死好几千人呢。 也好， 沈觉说道， 拜你所赐，我这辈子英年早逝，下辈子也英年早逝。 夏侯脸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彻底拿他没辙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威胁他的法子竟然是当着他的面自刎，下辈子也不相见。他一面觉得好笑，一面又觉得苦涩。平时那么清干一人，现在却傻了吧唧的。可这的确是最狠的报复，光想想那场面，心就刀割似的。夏侯林又唤了他一声，小心翼翼地蹭到他边上。沈觉猛地站起来，躲开他的触碰，寒声道， 我看今日起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，等你弥留之际，我再到你面前自刎，咱们这事儿就完了。 他说完就转身走，连头也不回。夏侯恋看他是来真的，一下就慌了，追在他身后连喊了好几声， 少爷，少爷，少爷。 沈觉压根不理，一声不吭地往外走，跨出垂花门，转进回廊。他也不知道要去哪儿，乱走一气。仆人们见了都发愣，避到一旁不敢说话。他们俩踩着月光，一人闷头走，一人追。最后到后花园里，夏侯恋跑了几步追上他，从背后死死将他抱住。 我错了，少爷，我错了。 夏侯恋圈着他的腰，脸埋在他的颈侧。 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 滚开。 沈觉掰他的手。 不滚不滚，我就赖着你。 夏侯恋不撒手。 滚开。 沈觉咬着牙重复。 少爷你忍心吗？你看我都病了。腿又软了。我要晕了。 夏侯恋扒在他身上不动弹，疏疏落落的夜影打在他们俩身上，中间露着清冷冷的月光，沿柳上滴着露水，迟迟的一滴一滴反射着晶莹的光。沈觉不挣扎了，扶着树不吭声。夏侯恋把他转过来，定定地凝望他的眼睛。他撇过脸，故意不看夏侯恋。夏侯恋笑道， 还生气呢？那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坏，老是惹你生气。小时候气你也就算了，长大了还气。 沈觉低低哼了一声，说道， 你知道就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